第186集，爷开心。 第二日一早，薛府已经备好了早膳。顾元白走出卧房时，顺着廊道拐了几个弯，就听到有凌厉的破空之声在前方响起。他走上前一看，正看到薛远在空地上挥舞着那柄御赐的弯刀。弯刀细长，弧度精巧，如同一把弯起来的唐刀，被薛远握在手中时，风声阵阵，舞得虎虎生风。顾元白站在拐角之处，一旁还有拿着薛远衣物和刀鞘的小厮。他们见到圣上后，正要慌忙行礼，顾元白抬手阻止了，仍然看着薛远不动，眼中神色喜怒不明。 你们大公子每日都这么早的来这里练武？ 是每日都要练上的秘方，但大公子今早寅时便起了，一直练到现在，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早过。 实际上，薛远一夜没睡，但没人能看出薛远的一夜没睡。顾元白现在看到他，心底的不爽就升了起来。他正要离开，那旁的薛远却听到了他的脚步声，转头一看，硬生生收了手中刺出去的大刀，大步走来，抱拳行礼。 圣上， 薛 圣上 昨 晚睡 得 可 好？ 好。 顾元白无声勾唇冷笑，不想再见到他这张脸，于是抬起步子，带着众人从他身侧而过。薛远将小厮手中的刀鞘接过，收起弯刀后，才快步跟上了圣上。 圣上还未曾用早膳，臣已经吩咐下去，让厨子准备了山药熬的粥，圣上可先用一小碗暖暖胃。 圣上好似没有听见，田福生趁机抓住了薛远，抱怨道： 薛大人，您府中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 田总管，这话怎么说？ 薛大人，您别怪老奴说话不中听，今儿个圣上起来呀，小的们在圣上耳后发现了一个印子，红的有些深，瞧着骇人，还有些血丝。哎呀，这都是什么怪事儿？ 血丝？ 圣上睡了一觉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 顾元白在薛府用完了早膳之后便回了宫，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常玉言便入了薛府，见到薛远正坐在主位上用着膳。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来人，给本少爷送上碗筷了。 程公子，我们大公子的这副碗筷没有用过，您用着就可。 既然这是你们大公子的，那你们大公子用的是谁的？ 小厮不发一言，低着头退了出去。常玉言还要再问，但薛远倏地从怀中抽出了一把匕首，寒光闪闪，逼人锋芒映在常玉言脸上。拿着匕首的人没觉得什么，语气平常地问道： 你要吃什么？ 什么都可以。 薛远拿起一个果子穿过匕首，手一扬，匕首便飞过了长桌，叮的一声插入了常玉言面前的木桌上。 你骗了我，常玉言。避暑行宫，你与圣上下棋那日，圣上明明与你谈起了我。 你不要乱听旁人的胡言。 哼，你是不是胡言我不知道，但你不愿我与圣上多多接触，这倒是真的。 常玉言说不出话来，薛远低头吃完了最后一口山药粥，起身过长桌，拔起匕首，只听嗡的一声长吟，匕首上的果子已经被薛远取了下来，放到了常玉言手里。果中流出来的黏腻而酸的牙疼的涩味也跟着慢慢散开，汁水狼狈沾染了常玉言一手。 这把匕首你应当有些眼生，它不是我小时候玩的那把。玉言，你还记不记得少时你被你家中奴仆欺辱，我将那奴仆压倒在你面前，正好也是在饭桌上，你求我的事我就得做到。饭桌上你的父母长辈皆在，我将那奴仆的手五指张开压住，匕首插在他的指缝之间，问你这一刀是断了他的整只手，还是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头。 秋阳， 我们的脾性从小就不合，总是针锋相对，水火不容，但你我也是少年好友，同样是一丘之貉，谁也不比谁强。 哼，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不会做砍人手指头的事。那奴仆激动地哭了，对你感恩戴德。第二日，你将人带到湖边，让那奴仆去选，要么投湖而死，要么自己去砍掉自己的一只手和一根舌头。 少时的事了，现在不必提。 常一言，你心脏得很。但瞧瞧，你再怎么心脏，见到我拿出匕首还是怕，从小便怕到现在。余圣上谈到了我，却不敢告诉我。哼，玉言，你这次倒是智拙了些。 我总不会害你。 不会害我，小手段也不会少。但不错，你可以继续。 嗯， 有个文化人嫉妒也开心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